入市的哈，那么这个16个项目平均去化也不足40%，哎，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嗯，其实县境房啊并没有大家所想的或者说之前大家预期的那样，县境房一开盘就会特别火，然后一开盘就售罄这种情况， 嗯， 大家不用有这样的一种想象。那县境房虽然它是一种比纯商品房相对来说同区的纯商品房便宜，但是呢现在政策这么严格，而且买房的人现在如果不是刚需的话他肯定就不会买房，他还会观望的，所以说买房的人也少，那房子一多那选择的空间就大了， 嗯， 那只有这么点买房的人，他有这么多选择，那县境房也不可能说像之前的是一开盘就售罄这种情况，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啊。 嗯， 那有数据显示啊，那北京每推出10套新房的时候那就有5套是县境房， 哦， 足以看来这个县境房在北京新房市场上它的占比是非常大的。那就5套县境房，4套是7090的政策房，那只有1套是改善房，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啊，那县境房这么多县境房项目它是展开了比较激烈的竞争。那另一方面呢，超过90平以上的这种改善型的户型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稀缺了。 嗯，所以呢在之前很多的开发商还是比较乐观的哈。 对， 他们觉得好像这个县境房呢一经推出马上就能够消化掉， 嗯， 因为这个县境房啊它本身的利润就不是很高，甚至也不怎么赚钱，所以它这个资金链的需要特别快的来回收，千万不能够断， 嗯， 但是结果发现呢现实销售和最初呢想法呢是没有重合在一起哈。 对， 连1/5都达不到，当然我说是个销售量， 其实这个是之前想啊比较算是盲目乐观吧。 是， 那之前可能开发商想着县境房呢我虽然利润空间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毕竟它的利好政策在这儿，那个刚需特别是买房人一看同区域那县境房便宜这么多肯定都来买我的房子呀， 嗯， 就算我的利润空间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我去化的速度快，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 嗯， 我卖的快，一开盘肯定就80%就可能卖掉了。但事实看来啊，从今年这个开盘的效果来看，开盘的现实来看，并没有开发商想的那么好。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呢，县境房啊拿证速度没有那么快，迟迟不拿证，那本来预计的可能是今年3-4月份那一批一批的县境房就拿证了，然后如果是按照这个节奏去推广续客，那很容易县境房就可以卖掉了。事实证明拿证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之前积累的那批县境房到了近几个月才陆陆续续的拿证，那在这个之中呢可能有的购房人他着急买房，他就可能去转向了二手房市场。那有的购房人呢可能一看那这个项目迟迟不拿证，要不我去别的县境房去看看吧， 嗯， 所以说呢就造成了这种购房人的分流， 嗯，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啊，同样是县境房的产品啊，同区域无论是户型啊面积啊还是设计啊，它的差异化都没有那么大，就是都是这种90平的小三居，都是同一个区域，那购房人选择的空间就大了。既然选择的空间这么大，我为什么非要去看着你这一个项目买？我为什么不去多点选择呢？ 嗯， 所以说就造成了购房人的分流，这也是一个原因。 其实说到县境房啊，我倒是有一些其他的看法啊。我觉得县境房还是应该重新再定位了啊。大家都知道县境房呢它是有福利性质的啊，在这个开发商啊竞地的时候， 对， 它也就是县房价啊 竞地价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哦，它以后出来卖的这个房子呢它的价格呢比市面价格和它周围的一些纯商品房可能要便宜啊，这个是事实。但是你记得原来曾经啊有关领导说过，其实这个房子的改革也好哈，变化也好，应该走得大一点。为什么？就是你即便是在现有的基础上你便宜或者你再便宜，那很多人买不起，依然是买不起。比如说你原来是5万，然后呢你县境房到3万，那即便是3万的话，你一套房下来也得3-400万呢。 而且咱们现在的信贷政策这么严格。 啊、对呀、啊。 嗯。 所以呢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这个考虑着说哎呀这个一推出来大家就蜂拥直上乌泱泱的买、 嗯。 我觉得不尽然的。 对。 啊三四百万的话对于一个普通家庭一个工薪阶层它也是一笔巨大的一个数字啊。嗯。嗯 虽然是限定房比周边纯商品房便宜了但是咱们回到之前就是一个房子一推出来就被抢光了那个时代其实房子还比现在要便宜的多 是、嗯、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哈 嗯 对我们的老百姓呢还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对咱们购房人来说大家也不要去悲观毕竟对咱们购房人限定房没有那么好卖是一个好消息、 嗯、 为什么呢咱们选择的空间大了呀 嗯 那同区我可以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做综合的考虑哪个房子性价比高更符合我的需求我就选择哪个房子 嗯像有些人呢他真的是不差钱的啊、 嗯、 买得起的那人家肯定选那个正经的商品房了 嗯 啊你这限定房可能是买完了以后五年之内还不能够上市 是 等等他有一些局限性 嗯 那真正买不起的话呢你降这么点儿他还依然还是买不起 说 你再降的话他可能也是买不起、 嗯、 那这些人可能就转到共有产权房了 对 或者是公租房了 嗯 也只能是这样、 嗯、 所以现在限定房呢有一点点的尴尬 嗯 嗯反正再看吧 嗯 啊这是我们的一些观点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二手房交易呢也受这个限定房的影响啊也受这个限定房的影响九、 嗯、 月或成春节之后的又一低谷说不久前北京六个限定房同时呢取得了销售证啊预计呢有5153套房源入市批准的销售面积达到35万平方米其中的净限房占到了多数除了以上几个房源以外另外一些热点的限定房项目也将持续的取证从目前情况来看很多二手房购房人的目光已经转向了限定房。 嗯，同一个区域啊，那既然有这个纯新的限定房，也有纯新的商品房，也有没有那么新的二手房。 嗯， 如果是在价格合适的情况下，那这些二手房的购房人为什么不去买新房呢？而买二手房呢？所以说刚才咱们说的限定房没有那么好卖，但是呢，又有一组数字表示啊，二手房的这个交易市场也受到了限定房的影响。就像刚才我说的，那同一个区域，我为什么不要选择新房，而非得选择二手房啊？是不是？ 嗯， 那其实买房人啊，被限定房分流。那意味着呢二手房的客群它是一个减少的状态那有分析人士就说了那由于限定房的加入啊支撑了二手房市场呈现这种金九银十的理由就不充分了为什么呢买房人就这么多选择的房子选择房屋的类型那有这么多那我大家肯定就分流了呀、 嗯、 我就没有必要非得选择二手房了是不是 对、嗯、所以呢目前新房和二手房市场呢存在不小的竞争哈、 嗯、 那么新房入市呢会形成需求的分流是肯定的限定房呢在价格上呢还是有优势的啊、 嗯、 而二手房呢则主要体现在呢就是交通位置啊成熟的配套设施啊等等那同时呢入住时间有保证相比下来二手房还是有竞争力的但是成交量依然呢可能会受到影响刚才您说了就是分流了、 嗯、对就是分流了 嗯， 有的人可能他的需求并没有那么明确可能在这种权衡之间呢我想买新房的这种主要的需求就占领自己主要需求了那可能我就会牺牲这种我再等几年我再入住也 OK、 嗯、 我就不想买去城里买那种二手房了这一部分人还是挺多的 嗯, 嗯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买房呢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对、 啊、但是总体来讲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价格是迈不过去的一个大坎儿啊 是的是价格就摆在这儿呢 价格就摆在这儿、嗯、你再需要它配套好交通好各方面都好但是你价格承受不了那你也只能放弃啊 嗯 啊 那有很多人可能同样的价格我是选择城内的小房子呢、 哎、 还是我走出五环去选择一个、 嗯、 可能这个价格我就多出了一居室、 嗯、 甚至又多出了一居室加一个书房、 嗯、 在这种权衡之下很多人就离开了城区 对 那就去选择五环外的限定房了、 嗯、所以您说那个就是说、嗯、价格首先是能承受的情况下 对 你不管是商品房限定房还是二手房那相比之下首先考虑的是价格比较合适、 嗯、 那价格合适的情况下我再考虑别的 对 啊我当然是离我

那看来现在又相对严格了一点。那原来比如说我只要有公积金交着， 对 啊，好像是交多长时间以上就可以贷款， 修 够了一年十二个月、我就可以去贷款。如果我信誉非常好，挣的也相对比较多，那我真的就可以贷到120万。 对 哈，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根据你交公积金的年限来进行贷款了。 对， 所以这点一下呢就让很多人可能就不用公积金贷款，也用不了了。 是的，大家注意啊，这是一个硬性的门槛。那想贷120万呢，您必须得缴存超过11年了，缴存公积金超过11年，您才能贷到120万。如果现在是刚缴存了5年，那只能贷50万。 好的，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二套房，现在呢，如果你用公积金贷款的话呢，是认房又认贷了哈。 对，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认房和认贷到底是认的是什么啊？那房指的是说您在北京名下有没有房？那贷呢，指的是全国的记录有没有贷款？也就是说，那您如果想用公积金贷款的话啊，这个首套跟二套的计算，如果是二套的话呢，您在北京有房或者是全国有过贷款，那都算二套了。那二套最高只能贷60万，只能贷60万。这是跟商业贷款的这个二套认定是一样的。认房又认贷。 对，原来呢商业贷款是认房又认贷。只要你有房，而且呢 全国有贷 、那就按这商业贷款给你算二套或怎么样。但是呢原来公积金是不这么算的。 是的，原来只 认房不认贷。 对，原来只认北京的房，现在也认贷了。 也认贷了哈。所以您估摸估摸啊，如果您有房，而且呢不是在北京，您可能在外地用过公积金的贷款， 商业贷款也算， 商业贷款也算用过这个商业贷款。那如果你现在在公积金贷款的话，就算二套。 对，二套只能贷60万，最高只能贷60万。 所以呢这个又是一个这个加紧。 对。 啊，又是这个紧了一块。好，那么第三呢就是说首付比统一是20%啊，这种做法呢是一去不复返了。 那之前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例相对来说也比较低，那现在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例也是根据不同的房屋类型去给它定义的。那如果是买共有产权房，像这种政策性住房啊，首套是首付不能低于30%，最低首付30%。如果是买这种普通的商品房，也是首套啊，那首付不能低于35%。首付35%。那如果是刚才说的是普宅啊，非普宅的首套，普通商品房是40%的首付。那如果是二套啊，二套的话，如果是普宅是60%，如果是非普宅是80%。这也跟这个咱们的商贷是看齐了，跟商贷看齐了。 那就是原来呢用公积金贷款的话呢，有的这个首付呢才20% 啊，对， 但是现在呢这个是一去不复返了。像刚才共有产权房首付都得30%了啊。如果这么计算的话呢，比如说一套房子，共有产权房呢300万的房子有2-300万的可能都有。那如果你要是按30%算的话呢，还行，在100万之内你还是可以的。但是一般的这个商品住房的话呢，可能怎么也得400-500万啊一套。这样你要是首套的话呢，就首付的话应该是35是吗？ 对，首付35。但是像这种普宅普通住宅的这种商品房比较少了，咱们还得按非普宅，那就是40%了。像刚才咱们说的上半场说的这些陷阱房啊，五环边这些陷阱房全部都是非普宅，除非是这种特别小的小户型。那大家可以认定这个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全都是非普宅。那如果是您用纯公积金贷款的话，首先它是按照首付40%来算的，其次还得看您缴存公积金的年限，还跟年限挂钩。 那这么算的话很多人都不够了。 对，很多人都不够， 公积金贷款根本就不够。所以呢很多人就得选择那种组合贷。 对 啊，就是既公积金贷款又得商业贷款。但是现在公积金贷款的话呢有这么多的限制，可能很多人就放弃公积金贷款了。 对， 有可能。 肯定很多人之前他如果组合贷的话，他能够得上120万的这种满贷。但是现在呢可能他缴存年限 不够11年。 不够十一年，可能也就几年，那他也就 贷那么几 十 万够什么？ 对。 所以这是这么一个情况，自己好好算算啊。你交了公积金多久了？另外呢，就是贷款年限不得超过65岁。原来 之前是70周岁， 70岁啊、 现在也相对来说收紧了。现在是65岁。 商业贷款是多大年龄？ 商业贷款可能它还跟不同的房子啊、年龄，这都是综合的情况，不能咱们现在不能去给他认定。也是差不多这个岁数。 那也就是说，公积金贷款原来呢，借款人可以在70岁啊，当然现在调整为65周岁。其实这个年龄段，来讲呢，可能不会影响太大。 而且如果是夫妻双方的话，这是按夫妻双方年龄较长的那一方去算的。 较长那方算啊。好，第五就是说，只能买户籍地或者是户籍所在省会的房子。 这个咱们可以仔细的来说一说啊。那新政呢，其实是规范了这个购房提取的业务呀，不再是说购买任何城市的住房都能在北京提公积金了，不是这样的。不是异地提取公积金买房也要有细则了，是什么样的呢？那除了位于购买啊北京市的北京市内的住房啊，那提取公积金呢，仅限于这个购买本人和他配偶身份证、户口本记载的县市或者是户籍所在的省会城市的住房。这个比较，咱们去举个例子来给大家说吧。那比如啊，比如这位朋友他是张家口市的，他呢只能买北京的房。张家口的房、石家庄的房才能提取公积金，这就是户口本所在的县市和所在的省会。 就是说，他的户籍在张家口，只有在购买北京住房或者是张家口住房的时候， 石家庄、 石家庄住房的时候， 才能提取公积金。 那购买其他地方的，比如什么廊坊这些就 不 行了， 不可以提取。就是说，这个。如果您啊在北京上了公积金，您户口所在地呢是别的地方，那您只能用公积金买北京的房和您户口所在地县市省会的房。 好的，正好这有一位听众朋友跟这个有点像啊。这个携手医生说了，说如果单位呢不是这个上善若水哈，他说我在北京交的公积金，我在张家口张北买房子，然后呢我能用这个公积金吗？说我的户口是张家口地区的， 可以 是吧？但是他不是在张家，他在张家口张北， 张家口张北也算是这个 上属于张家口是吧？ 对， 可以，那这个呢是没问题的。哎呀，这个跟刚才说的这个第五条特别的吻合啊。 是的， 应该您是可以的啊。但是要看您在北京交了多长时间的公积金啊， 对， 您能贷出来多少，这个呢也是要算的啊。好啊，第六条，实际上这个公积金新款啊，新政出台以后，那人们在买房的时候，要多交多少钱呢？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多还多少钱？ 对，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可能贷不了，不像以前似的贷不了120万了。那如果我牺牲这些，比如我之前能贷120万，现在我只能贷60万了。那如果我那个60万选择商贷的话，那跟之前比，我要多还多少钱呀？有一个。给大家算一笔账啊。那假如之前您能贷满120万，那如果是按照贷25年去算啊，那等额本息支付的利息是55万多，那月供是5800块钱。那随着这个公积金额度的降低啊，那公积金您贷不了那么多了，是不是得要去商贷去补齐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利息跟月供都要增加，那增加的幅度也是扩大的。那最终的结果，如果换成商贷的话，要多付这个43万的利息呢，月供就从5800增加到7200了，也就是说每月多还了将近1500块钱，还是挺多的。 是，当然这个现在北京公积金新政啊出台以后哈，当然这个公积金的新政不仅是针对北京吧。 就是因为咱们是北京市市管公积金出台的这个公积金新政，只针对北京。 只是针对北京的。 对，只针对北京这块。 而且是市管公积金的机构。 是的，市管公积金。对，如果您是这个